第八单元，你的新家在哪儿？ 第一部分，生词。夫人，书，本，中文，桌子，上，上边，书柜，里，里边，杂志，下，下边。绘画。 我的书呢？ 什么书？ 一本绿色的中文书。 在桌子上吗？ 不在。 在书柜里吗？ 我找了，也没有。在这儿，在杂志下边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。 上边，下边，桌子，杂志，找到，早到。 第二部分，生词。听说，搬家，对，原来，房子，新，公园，旁边，怎么样，马路，对面，附近，超市。绘画。 听说你搬家了。 对，原来的房子太小了。 你的新家在哪儿？ 在朝阳公园旁边。 那儿怎么样？ 很漂亮。马路对面有一个公园，附近还有一个大超市。